信啊 ，Sobi 带咗回家， 带咗回家 ，Wonder Night。 诶，放心，唔系，我而家唔系讲呢只 game， 咁大镬四年咯，只 game。 唔系，嗱，补充一点，呢、這个节目其实系 Format Channel 咧新翻嘅补充篇嚟嘅，因为阿超监佢本身系唔睇特摄，所以佢直情系 动画片包唔到特摄啊，暂时。 佢就算佢唔睇特摄嘅，佢落都唔落，所以 补 啦，喺度啊，真系我 touch on 喺度，我记得。 系天气梦 啊，小姐 系啦，今次咧就唔系讲艾莎大嘅，虽然我觉得虽然 都唔系你车战队啊嘛， 唔系系无面超 都系讲三国 系啦，假面骑士、海姆、卡宾拉达、卡姆， 无面超 点解会用呢个嚟猜？就系本来最应该最感动嘅最后嗰两集，阿宏泰嗰、那个伊洛古碌系即场全歌 成为咗神， 真系神本来应该系佢成为咗新世界嘅 新世界 嘅，但系大家睇完嗰两集之后，大家发现就系带咗回原来佢所谓嘅最好装备就是就系紫洛烧，佢出嚟出俾最好装备咧就系大将军武装啦。哇，顶你个肺啊，咁都得？即系你系咩？一佢玩一个系差破坏咗成套作品嗰个好严肃嘅剧情。 但系即系对我呢啲冇打嗰只 game 同埋 唔想打嘅 game 嘅，依其实上几日睇人玩嘅 game 都个咁沟嘅， 我唔系成日上二叉，唔系成日上 Nico， 同埋呢套嘢嘅对象系啲僆仔，应该未睇过同埋未打过嗰只。 系我睇，因为我睇 你唔好忘记，即系拉打都始终有一班长勇等喺度嘅，有班长勇等唔多唔少都同宅圈 喺你过度解读同埋。 我因为睇嗰集嗰时我未睇嘅，即系佢我喺睇啲即系嗰啲新闻麦当明嗰啲咧系。成个洗版嘅人， 你失大力他， 笑到成班又系反晒头，跟住睇，哇唔系嘛？你真系最好装备就系由大将军武装啊！嗱，讲翻套嘢先啦。 吓， 呢套咧就接住评价颇为之劣嘅 《 卡比拉达 Visa》 卖鸡的， 系啦， 卖鸡的冇错， 卖鸡的， 好似话最尾好沉，好沉闷啊！好似 佢嗱，之前好似唔知有冇讲过，好似都讲过嘅。 讲过 啊 ，Visa 咧，佢问题唔系在于佢太差，亦都唔系太好，而系冇嘢好讲 吓。 即系佢系去嗰个叫做无聊啊。 第一集至到最终话 都系 平铺直叙。 冇好佢又唔算好，但系差佢又唔系差得好紧要。 但系都系造型靓咯，纯粹我 觉得。做型好靓，但系无聊，彻底无聊咯。 啲动作系华丽噶，Visa。 或者啲效果华丽咯，佢个妆华丽，但系即系之外。 有乜动作嗰啲玩具都好华丽 啊！咁而家咁玩具就年年都系噶啦。 你近期 华丽过今年啦？ 今年未开始， 即系你嗰戒指令我锁头， 锁头定赛车先 啊？ 你讲 吓，唔系赛车好唔得咯？我就觉得 唔紧要，根据拉打传统咧，啲玩具越唔得咧，佢套嘢越掂嘅。 响鬼啊！ 唔系响鬼啲玩具好掂嘅，响鬼 啲玩具唔掂。 唔系我觉得嗰个纸神几得意嘅，我唱片 CD 唱片神。 咦，但 W 唔系啲玩具有掂？ 麻麻地啫嘛。佢其中原价如果不然系 USB 手指或者眼仔都唔系好掂。 W 嗰啲唔系玩具，嗰啲系用具。OK， 机体啊嘛。 八 M 啊，十六 G 咁样啊嘛。嗱，讲翻啦， 翻嚟先。 今次咧，佢东影就试下即新意思啦，就托阿插面之王，又联络到许愿，因为依系插面拉线嘅呢单嘢。即系有咩事咧？插面系负责部分责任。 呢个剑不堕三世 系啦， 嗯， 咁拉线就揾咗崔渊源就负责写，亦都担心嘅。其实东影因为睇佢剧本阵里面咧有无厘蛋盟呢、這个跟住小王恒子一段时间嘅编剧，又做协助嘅，有几集咧关键集都系佢写嘅，甚至我觉得系有份去协助阿崔渊点样写剧本。 即系老实讲，后面嗰啲制作群，我除咗虚渊之外咧，都唔系识得太 多。讲屋咯，又系咪有？ 不过我一见即系大家见到虚渊呢个名，加埋呢、這个即系儿童番时段啦、青年番时段啦，会谂下有几黑咧可以。 其实呢套嘢个黑嘅程度咧，系喺我想中更低啊，甚至我觉得根本唔黑嘅。 哇，好预咗嗰啲桥段，其实 好中意咯。 你明唔明啊？虚渊要铺路俾自己写光尾啊，你唔可以而家就写衰自己。 光尾唔使谂啊。嗰个谂尾都咪谂啊，江尾佢想死啊，江尾佢战队未有，战队佢未攞掂啦。嗱，讲翻呢套啦，其实咧剧本咧佢好几聪明，就系佢分咗四节，差唔多系每九集一个 chapter。嗱，头嗰九至十二集，好似十集到咧 chapter 嚟嘅，佢分咗四节嘅。 Oh, Beat Rider 系啦，嗱第一节咧就系 Beat Rider 啦，咁就其实系被批评得几严重嘅，就系、是、唔知道想讲乜， 系 即系无啦就系、是。 街头骚变身咯，成件事变 唔系街头烂仔打交，你搞到咁咩做咩啫？ 哦，唔系要出形态咯，要出嗰啲 小学鸡打交，啲话即系你 你本身对一班僆仔里面嘅内斗玩 game 嘅嘢，你点上升去到一个战斗或者世界级嘅层面？ 而家仲系 Pokemon 嗰种添，撞鬼。 系 啊， 啊， 即系 Pokemon， 大家你怪兽唔得啊？好，我唔用怪兽，我先要落场打，系咁都得啊？ 系， 即系俾人觉得佢就唔知上问，因为最初佢有人讲，即系江湖流传啦，其实就唔系话佢就唔系咩跳舞街场，即系不良少年打交嘅。我心谂。其实不良少年打交跳舞街场，乜嘢咁荒谬？你都系关人打交抢地盘啫嘛。好啦，跟住第二部啦，即系阿无翼胆云入咗嚟，写一集剧本，睇得出佢系刻意帮佢扭翻，即系帮虚渊扭翻个剧情翻嚟嘅。跟住第二节就系世界树啦，就 世界树篇， 系世界树篇， 即系点样讲灭亡嗰样嘢？ 系啦，讲佢未灭亡住，喺嗰刻就系佢仲系喺即系嗰个世界树组织嗰个塔嗰度， 组织嗰个架构。 嗰段 啊，嗰四个拉打 系啦，嗰时咧就开始将首先就虚于原版嘅四叶草，即系里面嗰个组织啊，四叶草出嚟啦。 哦， 嗰四几条茂利系啦，阿灵战极灵马个秘书啊，阿斯陀呢几个出嚟啦。呢一 part 咧，其实真系先至，我呢刻先至真系海姆嘅开始。 咁我觉得啦，即系首先啦，结头先讲过 Big Riders 篇啦，我觉得系一个基本世界嘅设定啦、背景咁讲下啦。咁即系， 但系真系相对嚟讲真系好， 相对嚟讲有啲闷。咁但系你冇铺呢啲伏线咧，你后面嗰个世界树篇冇咁好睇嘅。好多人都话咧，去到呢个世界树篇咧，系真系好似入直路，啲伏线抽翻晒出嚟咧，系真系哗哗声哇咁样嘅。同埋咧，有一样嘢系个转折点。我觉得几好同埋几明显嘅。Beat Writers 篇呢最尾个集呢有讲过㗎。Quota, 佢哋话我哋呢班僆仔喺呢一刻仲可以喺度跳舞玩呢啲 Invest Game。咁但係去到之后发觉原来成个世界成个故事係咁呢，已经返唔到再做小朋友，已经又唔系大人又唔系小朋友咁样，唔知自己点。我觉得话嗰度。 嗰应该咁讲就係、是、其实佢需要諗办法，即係无理嘅就係、是。佢要谂，佢帮虚渊将佢前嗰部伏线笔拉入去主题啊，因为佢每次去我几集，我觉得虚渊系有个情况就系、是，佢想将呢个嘢转入去世界树篇，但系佢唔知点去转啊，即系嗰个位佢搵唔到个位啊，咁无厘帮佢扭写咗一集，又夹手夹脚，将嗰个剧情扭翻转嚟，咁我一拍咗将嗰个叫做由和平日常去非日常呢个拍一拍咗过嚟嘅话咧，咁之后就顺好多啦，跟住就最麻烦就系、是。你要将一个和平嘅环境扭一个应该唔系和平，系日常嘅环境扭一个非日常环境。 咪转入又屌转入女女咯。 系啦， 其 实 你要记住，卖鸡就系衰呢样嘢，日日都好似日常咁样， 太和平一阵。 即系呢个系佢嘅重点，就系点样扭啊？以前拉打咧呢类情况基本上唔出现嘅，因为佢第一集就已经系非日常噶啦。即系例如话龙骑咁样，真丝一攞到腰带，佢已经唔日常噶啦。佢已经跟住嚟其他几个都系例如话系阿影师咁样，一攞到腰带，佢嗰一刻又已经跳咗开个飞人世界。 但系好时开头都系好日常。 系，佢哋唔同嘅， 都系。 因为其实拉打咧，佢一开头佢已经系一开始入直路噶啦，佢唔会花段时间。但系今次学影舞就系、是、佢花咗起码成十集时间，系想佢就即使佢攞腰带，佢仍系过一个日常，佢咪冇一个叫战士自觉 啊。其实 系。所以其实佢所以其实咧，我唔记得咗啊。 国光神阿 Mitch 唔系啊。主角死对头啊！ 阿巴罗、 banana、 香蕉哥咧， 阿蕉爷， 阿蕉爷咧，即系我被形容佢就咩啊？拉打斯上面， 阿街斗啊嘛，街斗啊嘛， 阿街斗啊嘛，斯上面俾人打脸打最多，但系唔知点解系做最有大佬嘅角色嚟。佢由头到尾有八成时间俾人打脸。 我成个角色感觉俾我感觉系史永根同我张五飞，有咩强者？强调强者，强者，强者，我要。 但问题就系、是，佢成日想做强者，但系。你喺最后变得到即系身体感染咗亡者之心嗰啲 毒，即系嗰十变怪人啦。 跟住吓，你之前都俾人打脸咗，咁再打脸嘅喎，你系我由头到尾唔觉得劲喺边嘅喎，系即系呢个话呢、這个 代表嘴炮嗰件事啊嘛。 香蕉哥，我得闲先做，阵间就再 up 佢嘅。咁第二其实第二 part 咧就真系带出唔同，系主要系阿贵妇啫，第二 part。 唔系光神咩？反而 瓦德斯达 咩？ 唔系贵夫，其实系一个好我点形容咧？佢其实如果用一个虚渊原写个角色，佢系比较接近就咩啊？卫公设置。 哦，佢相信任何嘢谂到好理想， 系啦， 但实际行落去咧就唔 work 嘅。 系啦，同埋佢相信自己嘅，咪就系、是、当佢认为做一件嘢系一个只有呢个方法嘅话咧，佢唔听其他人讲嘢。 中意 唔系啊， 顽固啊，即系唔 顽固啊， 即系。 行，我系话咁样就要 完全咩？即系完全取决于两兄弟都系嘅。 大细佬，我觉得即系佢谂嘢谂嘢仲清楚阿哥。 但系其实佢 谂嘢应该仲住牛角尖嘅阿哥。 系啊，佢两兄弟其实系一个角色，就系当佢谂开咗路嘅话咧，佢就唔听人讲嘢，就净系话嗰条路行。依人所以佢一直所以阿哥阿贵妇系一直都唔听阿宏泰讲嘢噶。佢一直认为只要消灭全即系叫做咩方舟计划，即系全世界全人类拣十亿出嚟， 上咗出嚟戴腰带，系啦，咁班人就系即系死剩嘅呢班人就有资格生存， 即系方舟 咯，嗰啲就杀晒佢啦。 咁呢只方舟计划嘅，佢谂出大问题又系阿宏泰认为仲有其他方法噶嘛？佢认为 要改变推翻规则啊嘛，成件事 系佢阻住佢扮演啊嘛，即系佢。 即系阿阿贵妇系接受规则，跟住去谂办法去 系啊 去生存， 直至到去阿贵妇见到真系 overload 嘅出现噶啦，先至去否定方舟，先至去尝试话方舟计划之外又冇其他办法、其他计划可以做咧。去到呢个位佢先改变嘅，你去到之前咧全部好实好死。 跟住咧呢边咧就要跳去第三幕，我要做overload 啦 ，overload 篇。 overload 到呢度咧就 真正中波士出场， 嗱好妙嘅。第一篇咧就类似即系加油烂嘢，加油唔好讲啦。第二篇咧，其实咧先骑士格斗类似龙，有冇似龙骑一次？ 三条五啊嘛，即系骑士跟个 似 fast 啊，就系两边嘅两边阵型骑士对决 ，fast 嗰只 fast 嗰只咯。去第三边右边，翻边我觉得似咩啊？凶恶，又咗凶恶或者系 我都飞龙啲啊， 唔系凶恶阿杰陀啊，阿杰陀嗰只感觉啊，就系嗰种就系对住一支真系对怪 人， 怪人组织化嘅怪人， 系啦， 组织化嘅拉打， 系啦，就边两就而家都唔其实冇乜组织嘅班友，其实系，只不过纯粹叫做咩啊？ 上位嘅怪兽叫做，即系统领住下面嗰班卒仔嘅 个头 中 boss， 系啦，个头头旗咁俾个命令你，佢班友做唔做佢都唔 好。因为我见开头全部都打卒仔咁仔，即系除咗系人变嗰几个几拉打之外咧。哇！入边嗰个怪物之后，你冇意思，系 佢就 即系周波斯真系 overload， 真系手自由呢个概念出 嚟。系啦，呢个而家开始咧，呢个刻开始咧就系因为就成个泽牙士封咗，就所以叫做困兽斗格斗，然后就开点谂办法就系佢哋点样逃出去，同埋救翻里边啲人。 唔系，应该系包阿哈萨 格。 O K， 感染 系咁如果唔系感染嘅，因为嗰啲人真系打死咗噶啦。 唔系你一系俾怪人打死，一系走去食果实， 咪感染咯，咪被感染咯，成件事 爆黑实咯， 吓嗰啲果实就系感染来源嚟噶。 依 part 开始就所谓我就讲翻 overload 嗰个古仔，就系点解王者之心佢会要入侵，即系由王者之心点解会形成嗰啲怪嗰啲overload 点解会出现，又一路去交啦。呢、這个时候咧真系交大个主线 啊。 同埋呢个时候 咧，森林嘅秘密啦。 同埋呢个时候开始就光石开始就歪路啦。其实一开始光应该咁讲。光石嘅系知作品里面铺排最长制个角色嚟嘅，由最开始佢跟住阿宏泰同埋武个屁股嘅小弟啦， 靓仔， 做靓，跟住第二 part 佢隐瞒住做双重间谍，隐瞒 即系知晒啲嘢嘅， 暗中保护住阿武 一个双面谍， 系啦，但后嚟佢发现到阿宏泰嗰种要保护所有人嘅做法，最后可能会伤害到阿武咧，佢就选择咗牺牲宏泰而保护阿武。 佢覺得雲太唔掂，都係我自己嚟啦咁樣啦。 但係太理想主義啊嘛，成件事係即係太即係要贏曬全部咁樣。 唔係佢係認為就係佢唔可能雲太嗰種所謂叫做保護曬全世界嘅做法。係 咯，即 係 太大咯。佢話嗰個 佢只要保護佢自己想保護人，咁一個人佢應諗住一兩個一定得嘛。咁佢選擇去保護阿武。但係佢認為就係雲太唔聽佢即係唔聽佢指示啊。佢觉得宏泰存在系会令佢嘅计划失败，所以佢就谂办法 负累咗，变咗 去消灭佢。 我就觉得其实佢故事发展啦，即系越嚟越大个，睇到越嚟越多嘢啦。我觉得佢个即系控制欲、控制感增加咗啊。佢觉得即系所有嘢都好似应该系按住自己嘅计划进行，如果唔得嘅，咁就真系要铲除噶啦。咁好似有一个 overload 阿翡翠同佢讲过，你话迟啲阿武唔真系唔跟你嘅 plan， 唔跟你嘅意愿去进行嘅，到时阿武你都会杀咗佢啊，咁样噶啦。 佢系 贵妇嘅影分身，系 贵妇。 贵妇应该咁讲就讲系贵妇嘅唔系贵妇影分身，系阿光石嘅光石良知 啊，系。 呢度咧系嗱呢一只后系第系可能话系第三第四部最好关键嘅就系、 是。 第三部嗰时咧，阿光石就已经陷入咗呢个咋啦，佢自己潜意识里应该咁讲，佢表面理由就系、是、阿宏泰嘅存在会令阿武有危险。 系， 但系喺佢表现就系咩？宏泰因为宏泰太善良太正直啊， 啊！佢令到光石觉得自己即系嗰个罪恶感啊！即系关就系，因为你太过光，你光芒始终咗佢。 传统嗰种主角嗰种， 唔系传统反派，就 系、 是。因为 即系阿云泰，阿云泰传统嗰种 佢刺痛，即系佢嘅正直刺痛咗阿光石啊！你光石觉得自己好卑劣，所以佢哋即系佢嘅潜色就说出消灭阿云泰其实杀佢呢样嘢，因为除咗一样嘢之外，我谂唔到阿云泰点佢嘅存在点解会影响到光石保护阿武，但系因为佢越正直越 妒忌心，我就简单讲 妒忌咯。而阿武系一直相信云泰嘛，呢样我啊，即系俾我感觉系咁样嘅。佢冇写得好明，但后期咧应该讲第二同第三段之间咧唔系好明，去到第四段阿贵妇个幻影出嚟咧，呢段就开始突显到啦。 哦，即系其实阿杰弟你想讲话，即系其实阿武咧就中意阿云泰嘅，咁但系云泰咧又唔系阿光实想象心目中咁好 理想 嘅 人， 或者理想中嘅人， 系啦， 所以咧认为阿云泰配唔起阿武，都系等我自己嚟食啦，唔好俾阿光太食。 唔系又唔系咁样，佢其实应该咁讲就系、是。因为佢呢个系佢表面嘅理由，表面我都系表面，实际上理由就系、是、你越正直，就显得我越卑劣。佢有后期，佢点解会有一个叫幻影走出嚟？就系、是、呢、这个幻影就系、是、佢做咗太多衰嘢啊！系直情嗰个幻影同佢讲就系、是、你仲有。 首先嗰个幻影系光实定系啊？ 贵妇幻影同埋，甚至系嗰秘书咁讲噶，就系、是、回你身处你场所，咩仲有身处嘅场所咩？你自己家已经冇咗啦。你系要一手一脚摧毁佢噶嘛？因为好多人都咁讲嘅，就系、是、佢自己摧毁咗就系、 是。我暂时嗰个发展嗰度。 佢认为就系点解阿黄婷乜嘢都唔做，你可以用佢一齐，而我做咁冇佢做，我乜都冇，即系有个系咁嘅心态，系好复杂嘅。阿光石嗰个心态，呢、这个阵间第四节一后再讲啦。佢第三节咧就真系就系所谓嗰啲 overload 嗰个大活跃啦，即系同埋开始就入大入侵啦，入侵摘牙屎就食就真系包黑食啦。然后呢一 part 咧就最后就系以死得非常overload 阿麻婆神非常老马咁结束。佢一战阿麻婆阿唔系 overload 之王啦，冇叫麻婆神父啦， 中田王啦， 系啦， 佐治啊， 咁咧佐治同阿宏泰啊香蕉哥去打，点知莫名其妙俾人偷袭杀咗。 吓、啊，唔系嘅，咁王金苹果都俾咗人咯，咁佢完成嗰个使命系时候退场㗎啦。喂，落咗几大死亡 flag 俾佢啊，唔死有鬼呀、啊、真係。 唔系应该咁讲，如果死啦。不过佢未死咁早，应该咁讲就係、是、佢死睇几时死嘅啫，但死得可唔好咁老马呢你。 唔系佢一路铺排呢，你唔系俾拉达打死㗎，系背刺㗎。 啲老马震咗，我睇你唔好话。好啦，跟住第四 part 就是、有啲似我形容佢呢好妙嘅。第四 part 如果我似佢模式就似咩无名超人剑。被最后两个拉打对决。 Okay. 因为去到第四 part 里面呢，其实嗰啲乜鬼菠萝啊蜜瓜士多啤梨全部加富贵㗎啦。係得两件啫，一件就係宏泰嘅大将军啦、啊。另一件就係香蕉哥同变咗 overload 嘅形态。 冇晒啦，剩返嗰啲唔係懒腰带唔係死。 阿光实呢就菠萝攞咗个好似嗰个咩嗰奇异果定咩果啊。 黄泉果实， 黄泉 果实， 唔知咩果嚟噶？ 唔系，同嗰粒提子一样嘅，不过就变咗酒红色。 喂，火龙果定咩？唔好理啦。 唔系啊，酒红色嘅提子嚟噶。 咁咧就咁咧就同佢佢又真系同阿宏泰决斗，结果结果就系败俱伤。阿宏泰 两败俱伤， 因为阿宏泰 冇啊系阿光实笃咗落宏泰个肚嗰度，咁跟住跟住阿宏泰就趁机掹咗个粒好危险嘅 lock seed 出嚟，炸爆咗佢，咁咪 别炸浆 系咪啦？咁跟住成功叫做成功啦吓，令到阿光实攞翻少少良知，跟住翻去揾阿战极良马 啦。系啦，跟住咧香蕉哥就打变咗做 overload 之后咧。就减咗咗零码啦，俾输入死埋啦、然后阿光石变咗身啦。 边啲人都差唔多 死晒咁滞噶啦， 跟住O L 都死埋啊，真系。四大骑士都冇话。 好啦，咁咧就变成咗就两个，即系变成咗就宏泰同埋香蕉哥对决。即系最后嗰幕我系喷饭嘅，就系、是、你哋两个对决咪对决咯，使唔使成班系咪成班靓女大佬黑社会？你而家古惑仔讲数啊？佢即系佢后嗰幕咪好有型嘅，香蕉哥一路行一路叫啲怪兽出嚟嘅 image 出嚟嘅，跟住宏泰变因为佢本身其实因为用得黄金果实嘅能力太多咧， 系啊， 就系已经又变咗 overload 噶嘛， 即系变咗怪， 系啦，简单讲句啦， 阿宏泰嗰个变身嗰个模式嘅就咪即系碑里面啦，碑里面嘅剑皮系真嗰只，因为用咗 King Form 太多，咁佢咪变咗系啦，一样，跟住佢最后。雖然我覺得他是應該走在碑裏面最後那場打不成決戰啦，即是碑對 Carlos 那場啦。 哦， 即是一真對雙圈子，因為原作打不到的嘛。 不可以打因為。 原作就是他不想去打，所以他想法，所以他想把張椅變成 Undead。咁 Overload 嗰個遊戲咪咁 Undead 遊戲咪可以解決咗囉。咁呢度就打起嚟啦。 但呢度講明話一定要搵出個勝利者，一定要搵出個王出嚟嘛，你唔打唔得㗎嘛。 雖然阿昌昭哥喺前面發表咗非常鍾意嘅對白，但呢度就 講得係。兩邊都好鍾意㗎。 唔係啦，昌昭哥唔鍾意對白呢係超妙嘅。就係、是、首先我其實唔好明白，佢由頭到尾我都唔明白點解你咁啊，點解你追求力量嘅理由呢其實好明白，就係、是、因為佢以前有棵樹俾人鏟咗，結果佢憎成個世界追求力量。啊，你踩一棵树，你就真系成个世界，又追求量，你我系咪你咪漏咗少少逻辑上跳跃咧？咁中间有啲咩嘢令你咁样咁嘅改变啫？即系咁讲就系、是，我住屋村俾人铲咗，我都唔会突然间谂住成为世界最强嘅人噶嘛？你好慢嘅逻辑。 仲有个逻辑就系、是，喂，你话你之后落到腰带可以变身拉大都好，喂，大佬你前面话争取力量，咁你。头嗰几集你跳舞做乜鬼嘢？跳舞啊跳嗰啲力量出嚟噶，大佬 咩？系莫名其妙就系、是、你点跳通跳出咁嘅答案？系跟住做嘢喎。当我成为世界王之后咧，阿武得到阿武，即系咁讲。向照哥，你除咗喺棵树回忆里面阿武出过场之外，你好似同阿武好似冇乜拉更嘅啫。阿 Sam， 你系唔系有少少问题咧？即系讲嘢你既然你暗与阿武，你铺先伏线啦，你唔好净话突然间就话。我得到阿武，所以我可以得到黄金果阵。得到黄金果阵得阿武，咪先？点解突然间佢变得咁重要噶？你哋两个有几时发生咩关系啊？好讲咯。 唔系佢目的就系黄金果阵，即系唔系要阿武噶嘛？但系唔知点解去到最尾会将两个摆埋一齐等于咯？ 系莫名其妙，系跳中跳到我真系都得噶啦。 唔系，其实好迷啊。其实阿武嗰个定位，即系佢入边嗰个望景，我 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就系咩咧？纯粹一个圣杯。你其实任何人摆任何得，一个角色其实系超唔重要嘅，佢已经唔重要程度，简直可以摆住有一次之前 Wizard 里面嗰、那个， Koyomi 阿力，又系可以就故事关键角色，但实际佢冇乜戏份，又系佢你有好多集你冇佢都得嘅。 唔系佢讲到好重要，但问题先发觉最后尾最屘原来， 原来就系求其边个都得嘅。佢对阿江神好重要，但系对阿但系香蕉哥同埋黄泰嚟讲系唔重要嘅，纯粹只不过系咩啊？咁你最后都 我出搞，我开 event 开 event 嘅。 咁你单对单比赛都有个奖杯嘅，喺度做奖杯咯你。即系嗰只嚟嘅。阿宏泰好啲，宏泰商量讲就系佢要保护世界，所以佢一定要得到力量，又扭转扭转世界命运。呢、這个比较讲得通，系香蕉哥讲唔通嘅啫，系莫名其妙到跳，即系完全系我怀疑跳咗。 佢唔系有力量，佢要力量，力量做王咩？即系用 唔系佢做王之后，哇！佢最妙就系我要保护弱小，所以保护弱小方法就咩啊？消灭实所有弱小。哇！ 我呢个好中意啊，大佬。 哇！ 好难理解喎，呢样嘢。 唔系，虚脑。 唔系，即系你唔成弱小唔系一个问题。 唔系，我觉得。 但系保护弱小啊，即系 我唔系太过熟虚渊，但我觉得啊，呢、這个阿招爷咧，呢、這个咁嘅中意理论咧，系阿虚渊自己嘅嘢嚟嘅。 系好虚渊。 但系 好矛盾咯，少少。 但系呢个咁嘅歪理咧，你冇可能你呢个时间东影俾佢过到，你佢一定唔可以。 后计一定后计，唔系唔紧要，一两句对白冲击都要收妖计嘅。你大桥未满，所以佢咪话大桥正常嘅，系对白喺面喺对耍中意啊嘛。即系开头咩？一开头咧话咩？阿贵妇话佢啊嘛，话皇太，呢个世上系一样嘢叫冇理由恶意嘅。咁你动物就咬你，佢冇恶意嘅，佢咪又话咬你，佢有理由咩？冇理由噶，即系咁解啊，就咁讲。 唔需要理由去战斗咯。 问题就系、是，喂，动物个咬动物食你，佢唔系冇理由恶意，依根本唔系恶意，即系 本能。 喂， 生存啊嘛， 我食只猪，我食只猪扒，我唔会一对猪扒恶意噶嘛，依唔恶意，唔系咁嚟食嘢噶，大佬。咁你对棵菜有恶意啊？咁就莫名其妙。但系问题就系、是、好有型啊嘛，好即系。佢呢套作品里面咧就系一个好正常嘅故事，大桥通过东影嘅就入部门，即系企划班。 系 通影嗰条会话，通影咗东影嘅入班企划班之后咧，就开始喺啲对白度玩嘢啦。 啲枝节嗰度啊，甚至好中意啊，即系有少少斜斜地斜 文 嘅嘢落去啦， 意味不明啊。 中意都唔紧要啊，成件事讲唔通我知道。 笑到唔系。中意就识就讲唔， 即系你系讲，即系你系要带到出嚟，你要讲俾人听，即系背后有啲咩？ 超有型，但系完全冇意思。 系咯，即系变咗呢度即系我 中意，咪也想做拉打啫嚟啊嘛，真 完全系嗰只。 你而家嗰只系根本系我睇到两个人嘅即系想法意愿，你点睇都系光太赢噶啦。阿巴龙要退场噶啦。 即系香蕉哥咧， 咁冇嘅一个尺度问题，真系呢、這个 香蕉哥预定一定系嗱最妙就系香蕉哥作为呢个作品里面嘅第所谓叫最终首领 大蛇派。 你企喺见有英文神武过啊？挤挤俾人打面嘅， 唔系佢想做英文神武，但系即系反效果啊嘛，成日 一系成日唔系成日唔系系成日俾人打脸打脸再打脸， 所以都话要我最强要做最强大，但系 咁都好嘅，佢又未轮到去做搞笑嘢。 但问题就系、是、你话最强，但问题就系、是、就好啦。 假设有你一个人，有 当你攞咗当你攞咗个苏打水腰带，即系苏打水腰带之后， 榨汁机 系啦，劲咗啲啦，点知？人哋光石一写咗人性之后，突然间平平无打佢反晒肚，唔系啊嘛？你都最强咁样嘅咋？人哋只要一写咗最好人性，你就即刻咁劲。 令我觉得佢其实做即系咁多套嚟讲，第二骑士 就最劲。佢仲要挥哥嗱，虽然龙骑里面秋山年都系废嘅，但系又秋山年系咩？佢成日想接，佢系冇好似阿香蕉哥成日话要最强啊嘛，佢纯粹就系、 是、生存， 佢赢 唔系佢想去实现嘅愿望系救女朋友，但佢又下唔到决心，即系下唔到决心杀人，有啲矛盾。但佢又唔系啊，佢明明就系咩？我已经下咗决心啦。问题就系、是、你下决心嘅结果就系咩啊？妖，劲少少打你反晒， 咪激咯成件事咪？ 佢系一个好奇怪的角色嚟噶，就系中意莫名其妙 傲娇。 但又斗样， 佢个实力同埋佢讲嘅嘢唔匹配咯。 系啦，反而你话另一个角色头，我而家讲就系光神，佢系其呢个品。我嗰阵我最其实咧，我睇到中段咧，我觉得我系以为光神会做大首领嘅。 啊， 佢一个描写好好角色，由最初 好大机会黑化，即系黑到 唔系，即系我觉得其实会黑到底，即系啲人话嘅黑加仑子啦，黑到底最尾都系难逃一死噶啦、啊。就算唔系最终 boss 都系最终 boss 前面嗰两个啦，点知其实唔系嘅。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最初系认为佢就嗱，佢由最初小弟啦，跟住咧就一路暗中做嘢，跟住好啦，当佢发现到自己已经系冇容身之所啦、啊，就开始就同 Overload 合作，就统治世界。去到最后佢发现佢杀咗佢嘅哥之后，佢开佢真係完全暴走啦，就不择手段去消灭一切啦、嗯。即佢嗰心系一路系一样奉献铺排就系、是、佢、啊、为咗佢执念就系保护阿母。佢、啊、只要佢认为保护咗阿母，佢咩嘢都可以做，不择手段，完全系失去咗所谓叫做咩？佢冇考虑嘅，冇人性同埋，佢唔系谂啊对方，佢唔会系完全自我中心嚟，佢唔谂对方点谂，亦都唔会考虑对方。总之就是、我认为咁样就做到底。 总之就有个目的落去，为咗达同 不择手段咯。 不择手段啦、啊，佢有两个同伴嘅，即系跳舞 team 里面有两个同伴，以为可以救到佢哋，点知嗰两个人唔听佢讲，走去周围走咁样，结果又唔系捉到佢哋两个。 即系同伴出卖佢又系一个诱因嚟嘅。 唔系佢系一个我觉得佢咪去到一个叫好强烈控制欲嗰种，而系佢真系完全好眼界狭窄啊！有一次同佢同贵妇一样，就系当佢认为咗 嗰样，一 转一条路，佢又完全唔睇其他嘢，结果亦都唔谂其他人，自我中心啦。 佢唔系野心啊，佢系真系话 唔系野心，佢冇野心嘅，佢纯粹一个就系佢嘅想法好简单，就系爱保护阿母。而我认为呢个方法保护阿母啊，其他嘢我就完全唔理。即系好完全好狭窄视野，即系叫做咩气度实气度气量。 我就啱相反，我见到系即系佢视野好大问题，佢孭太重太多嘢养住。 即系阿宏泰就系佢唔落，佢冇佢孭更太多嘅嘢。 佢即系去中间已经见到佢，即系为咗朋友死，为咗阿嗰个死唔记得个名， 阿祖赖， 祖赖， 即系变咗怪人嗰、那个。 变咗怪嗰个嘛，为咗佢死已经喺度即系自责咁样。 即系佢系一个佢就系叫做佢想孭，佢想孭太多嘢，但佢冇咁嘅能力。 系， 而阿光石就系、是、佢知道自己冇咁能力，只系咩一样嘢？问题就系、是、佢选择咗个方法，就系佢系最可恶嘅方法。结果佢咩都佢认，佢咩都将自己孭上身啊！佢从来唔同人分享，唔同人商量嘅。光石，所以最后佢就认为，佢当佢杀咗阿哥之后咧，佢个阿哥还应即系佢良心，一路同佢喺度纠缠噶。即系嗰刻，其实我觉得系描写最成功就系、是，即系究竟佢几时会连呢个幻影都冇咧？当呢个幻影都冇咗嘅话咧，阿光石就完全系冇得救噶啦。但到最后佢都保留到呢个幻影，即系我觉得呢样算系难得地，我即系东影下格杀令噶啦。如果东 如果我觉得啊，如果唔系东影做嘢，贵妇根本冇可能执得翻，冇乜 翻。贵妇执唔执翻唔紧要，系光手一定死掉噶， 一定 玩完嘅。因为东影下格杀令啊，唔系以虚作风，一定玩残啊光手嘅。 啊， 即系咁黑，我都唔黑。 系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因为咁样先至，我觉得呢个角色写得好，同埋佢冇乜大道理啊，同埋一个就系、是。佢唔系好似轻招哥咁样，系中意系一个 阿介头啦，系啊，都讲。 佢一个好，佢有一个好有一个逻辑，同埋一条，你肯摸到一个成角色成长脉络嘅，系、啊、一个好好。 哇，所以好信服，仲话喺佢度先，即系由零开始去到最尾成魔。 系佢喺个， 我有时觉得佢应该系第二主角， 系佢第二主角， 系啊，即系你话俾介头佢写更加多。 系啊，佢系一个好成功角色嚟噶。我成套作品里面咧，海报里面咧，对我嚟讲印象最深就系阿光实。佢同埋佢最后佢从 佢，我觉得佢系好过阿云泰嘅。阿云泰一直嗰种都系好犹豫不决，好寡断。 系啊，起咗寡断咗成件事， 即系你话去到真系去到最尾嗰几集，你阿云泰先至下定决心去做嘢。 不过调翻转，真系即系呢类一路寡断嘅拉打，点样讲咧？ 好简单就系阿云泰一个更加失败成胡真丝咯。 哈哈。 佢成为真丝同一个成为真丝系同一类 style 嚟噶，就系佢冇啦，莫名其妙卷入咗呢场战争里面， 啊、 又唔知点样，又叫后佢又走出嚟做，但系 即系硬住头皮做，但系又有一个 话佢好过成为真丝嘅、啊，成为真丝起码要有时当下搞笑嘢，咁啊云泰唔使就做搞笑嘢嘅。 呢样嘢 你形象冇坏得咁彻底。 唔紧要，最后又要杀大， 哈哈，哦，最尾一步一步翻埋 嗱，最后咧好妙嘅，最后咧佢打爆咗香蕉哥啦，做咗新世界嘅神啦，咁。当时当时咧，阿 DJ 商量咧就问佢：你谂住点样改变世界？跟住阿伊洛古咧就话：我唔留呢个世界度，我去你呢个世界度。跟莫名，跟住阿商量就话：等先，你暂唔改变呢个世界喎、哦。跟当然阿伊洛古呢啲唔使嘢讲，预咗佢一定唔会改变呢个世界。但系我拗你头就系：等先，阿 DJ 商量，你好似都唔系呢个世界嘅人嚟喎。你系由隔篱个世界度搞到有人世界乱集大楼，又因为某次机缘巧合嚟到呢个世界。 吓、啊， 点解你有权要决定呢个世界嘅命运咧？ 吓、 啊，你话好似Bray 里面咁样，Undead 嗰个游戏，三万人一次决定呢个世界嘅命运，得呢样嘢得，因为本来就系呢个世界嘅。但系你班咁嘅怪人，你班 Overload， 你隔篱世界人咋？你隔篱屋嘅人走嚟我屋企打到我屋企乱集大楼，又话。你要有责任改变你屋企，你嗰时屋企唔系你嘅、你话隔篱行过嚟嘅啫。 咁佢嘅目的都系令到呢个物种进化啫。 喂，就系、是、喂，你隔篱屋嘅嘢唔该你翻隔篱屋啦。你唔好嚟我屋企玩大佬。 唔系你自己嗰边搞唔掂，你隔你边啲嘢。 阿 DJ 沙加兰不嬲都系搞屎棍嚟噶啦。 唔系，即系嗰阵你话 QB 都起码我一个假通喺度嘅啫，佢莫名其妙就系、是。你几条友咩咩咩屋企再穿咗个窿， 我真系觉得呢条友真系由头屎忽到落尾喎，真系 莫名其妙， 即系由头已经觉得条友屎忽噶啦，即系最屘都系咁屎忽。 唔系最屘就系关你事咩？你隔篱屋嘅咋，大佬你唔系隔篱屋嘅，你隔篱屋嘅命运唔好由你唔好决定我屋企，大佬你隔篱屋嘅你隔篱屋捐佢过嚟，又俾 咁结果系咪即系都系放弃咗个世界？ 偶然之后，跟住好啦，我咧咗你条友，偶咧咗我同居住客啦，又话嗱你决定屋嘅命运。一次招人嚟嘅喎，点解我要 啊？即系嗱，白话问一问啦，我冇睇到。 不过算啦，佢谂到个解决方法就系、是，你唔知喺宇宙浩瀚宇宙里面，唔知搵边个星球，掉晒啲植物，掉晒啲怪人落去嗰度，咪解决咯。 移民， 唉、真系 乜星移民嘅话， 哇！仲有啊，而家阿 Quota 有呢个神嘅力量，其实几时翻嚟，几时乱入都得嘅。 系啦，所以迟啲佢呢搭着搭集搭 集啲 movie 皮套大战， 唔系皮套大战咧要有佢搵噶。嗱，总结而言啦，娱乐性咧系高嘅，即系近几年里面嗱，如果以只系近呢几五年啦，纯讲以主题性，即系所谓叫说教程度咧，一定比唔上 Oz 嘅。Oz 说，因为小林阿姨啲说教嘢出晒名噶啦，娱乐性咧，我觉得佢系唔够 W 嘅。但系咧，相比起唔汤唔水嘅科蛇，或者系满呕泡嘅 卖鸡 咧，系得嘅。即系如果譬如即系我咩啊？ 系跟住近呢两年弱势，所以呢套即系 冇办法啦。你因为 Oz 我自己都睇到算有啲辛苦。 唔系 Oz 系真系落雨收场咯，同件事。系开头铺到好。 系啊，Oz落雨收场咁，跟住去到佛刹又学完生活，即系又系烂烂地味，跟住去到卖鸡咁平铺实在。咁但系而家去到有一部真系有饱饱地出嚟海，我觉得其实 OK 噶。 不过 话虽然开头都系失手嘅吓， 唔系开头少少，唔系开头咧，我头嗰几集系有少少 入唔到， 未上力啫，即系佢未知道点样摸东影个写剧本个即系要求啊，即系如果但系评价嚟讲，我佢俾我觉得就系、是、 太重平成嗰太早前早期嗰幾套拉打幾影子咯，即係由阿基台去到卑微呢幾套咯。佢喺度夾咗龍騎同埋花龍騎同埋花式嘅，再加少少少卑同埋少少阿基台嘅嘢喺度大雜炒，再加入虛遠嘅大眾中意。 咁啊，虛遠講過自己中意三套拉打啊嘛。 唔係咁，佢小圓個源頭都係龍騎啫嘛。 係啊，小圓龍騎啫嘛，都話小圓嘅由龍騎同埋花龍騎同埋阿基台啊嘛。佢係超佢虛遠超迷井上運樹噶。 咁佢會成為一個整份文書咧，其實 話唔得， 唔得，問鬼大師，真係要問鬼大師。 要傳言㗎嘛？你問鬼大師咧，你嗰啲低級笑料嗰啲冷笑話咧，你一睇睇得出。 咩場景轉換嗰啲啊？ 係啊， 即係無端發事啊，睇知道打打打邊河邊嗰 啲 啊。 無聊到咧，即係你睇嗰啲笑話，你會囧咗咧。咁但係可唔會啊？可唔會啲笑話真係你會心微笑 嗰啲？同埋有一日咁，你學唔到佢你睇佢拍即系拍Fast 里面嗰啲剧情系又好难模仿嘅，即系呢个系好典型嘅。 最紧要你学唔到敏鬼嗰种九唔搭八咧，得噶啦。嗯， 好啦， 即系好嘅就 咁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当阿宝埋阿超监一个佢自己唔会讲嘅嘢。咁咧今次新2014年嘅新番组咧就呢个最后补拍，可能不过可能会早出过佢嘅。咁我睇下我 一定 吓、啊、好啦。咁今个礼拜我睇餐嚟到此为止，下个礼拜谂到嘢再讲，拜拜。 拜。